或者说个人投资者的这种心理上的考验是很大的。跌大家都害怕就卖，这个一涨呢又担心这个失去反弹机会又买，这样反复的可能在里面这个以小的损失就卖股票，这样一种行为是我跟一些这个投资者交流听说的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实际上都反映了这种市场心态还是不稳定啊。这个不稳定呢也来自于几个方面，我们简单谈一下。一个呢，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呢，下周二要公布 PMI 的数据，七月份的这个数据呢可能大家都会预测的比较偏淡一点啊，偏悲观一些。如果数据出来没这么差呢，也许会带来市场的又一次反弹。因为我的意思，从现在到下周二有可能是一个震荡再调几天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第二个呢，从资金面来说呢，最近有人在说这个新的定量宽松，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妥。 嗯， 因为这只是经济下行过程当中的一种对冲和托底的一个政策的体现，那么也是为了缓解信用危机，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对冲的一个政策。 嗯， 它不会带来一个资金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是偏中性的。另外风险偏好呢，因为现在市场心态不稳，风险偏好是趋降的，但是有两个因素要注意后期。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经济工作会议就即将召开了啊，这样的话它的定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涉及到可能方方面面是吧，贸易啊，货币政策啊，另外呢就是今天这个国企改革，那么也有一个新闻大家可以搜一下，然后实际上也代表了一种新的这种领导的力度。那国企改革是不是在这个后面，那么我们的经济的主导方向上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最近有两年都没有很大的一个推进了，如果推进的力度加大，能不能由此激活一个经济，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想到好的方法，把这个推进的很有力度，体现了一种高层的智慧，那这种呢它是有它的这种突破的可能的。 嗯， 所以这两个因素我觉得可以重点跟踪一下。如果有力度会带来新的一个风险的偏好的提升，这样就对于市场有利。 刚才您谈到的是国务院调整这个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啊，这是有一个新的变化。 是的是的，就刚刚才发生的，我们也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两个偏中性，一个等待，所以这市场的话就会呈现出一种震荡的一个态势，而不会马上选择出一个方向来，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现在大家呢认为也不会出现普涨啊，更多的还是要精选个股和看中一些板块。我们今天发现呢，港口航运板块有一些异动，不知道您有没有做一些分析，怎么来解读？ 港口的板块呢，我也看了一下，都体现出了一种几个特点。第一呢，它流通市值都比较小，大概在30亿到50亿的流通市值，在资金流里面它是占前面的。那说明呢，这里面运作的资金并不是大资金。第二呢，港口的股票呢本身市盈率比较低，可能这体现了一种博弈的心理。博弈嘛，就是说涨高了我就卖，低了我就买一点，是吧？所以的话，他不会去接别人已经涨高了的一些股票，他就会找一些这个低的，然后呢反弹几天他就卖掉了。所以我觉得也体现出了一种比较短线的一个行为，并不能带来一个趋势性的机会。 嗯，最近呢也出现了一些短期的板块轮动，不知道您怎么看？ 短期板块轮动呢有个特点，就是3天左右时间就结束啊，这个持续性比较差。从钢铁、水泥等等啊，这些板块其实本身它是有它的合理的这个基本面支撑的。第一，估值低；第二呢，刚好处在大家的悲观预期过于悲观，而它的数据出来又比较好看，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预期差，这样是带来了一定的交易性的机会，但实际上呢也很短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持续性也比较差。所以这段时间其实这种就体现了整体的大家风险意识提升，然后风险偏好下降的这么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大型机构还是中型机构还是普通投资者，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种市场呢就要等待一些因素，刚才我们谈到的特别是风险偏好的两大因素明朗之后，然后呢再做一个判断会比较好。 因为从总体上看，这一次股市啊指数是没有跌透的，然后就反弹起来。那么反弹之后，按照原先的比如说月线周期、整体的经济运行情况以及面临的一些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它是还有再往下调整的这种可能性的。能不能扭转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就需要刚刚大凯说出两个因素，我们来观察一下。 好，谢谢陈总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下周见。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52万人，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重点群体就业基本稳定。截至6月1号，2018届高校毕业生签约率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上半年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91万人，同比增长2万人。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10.1%。 从劳动力需求来看，2012年至2017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2300多万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以上，说明用工需求比较旺盛。此外，第三产业年均新增就业人员维持在1500万人左右，家政、养老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很快，就业容量大，企业职工转岗就业的机会也比较多。证监会网站昨天披露了一起内幕交易案件，安徽华都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边炯内幕交易摩恩电器股票。摩恩电器并购重组失败，但边炯却在近20个交易日非法获利百万元，结果被证监会罚没400余万元。这桩内幕交易与摩恩电器有关，这还要追溯到摩恩电器四年前的一次并购重组。据证监会披露，边炯与实际控制人温某红关系密切，了解到摩恩电器经营现状和经营想法，知悉摩恩电器电缆主营业务发展不佳，打算转型做环保、文化、手游板块。二人为长江商学院同班同学，经常相约在各地一起打球，有共同的长江商学院同学的朋友圈和微信群，平时经常聚会吃饭，两人频繁联系。边炯熟悉温某红出差习惯和个性特点，两人平时打球聚会很多，有条件获悉摩恩电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大致地点。边炯基于其除了看项目一般不出差的工作习惯，凭借电话界面联系判断出温某红所在地点和战略转型工作的进展节奏。边炯利用摩恩电器进行内幕交易获利丰厚，在不足20个交易日赚到百万元，却没想到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和欧盟就缓和当前紧张的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双方表示将致力于消除关税和贸易壁垒，避免当前一触即发的贸易战。美国同意不向欧洲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则同意进口更多的美国大豆和天然气。据俄罗斯央行的最新数据，今年迄今为止，俄罗斯央行买入了106吨黄金，使得其黄金储备总量接近2000吨。具体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俄罗斯的黄金储备总量为1944吨，而2008年俄罗斯的黄金储备总量不到500吨。与此同时，黄金在俄罗斯总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从 2.5% 上升到 17% 以上。就在上周，美国财政部证实，俄罗斯已经大规模抛售其国债、债券和票据，其持有的美债从2017年的12月的920亿美元降到目前的149亿美元。当前，俄罗斯国际储备总额包括黄金已经达到4600亿美元，而俄罗斯央行的目标是5000亿美元。来看两条北京市的消息。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今天表示，今年下半年将落实积分落户政策，为首批通过积分获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办理落户手续。此外，北京将加快推进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全年新增学位3万个左右，加快150家养老服务驿站建设，启动回龙观至上地自行车专用道、天通苑综合文化中心等一批项目，制定实施机动车停车条例配套政策，加快道路停车电子收费设备安装实施等。 北京市环保局发布消息说，上半年北京的 PM2.5 平均浓度为5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15.2%， 为历史同期最低。空气重污染天数为8天，同比减少9天。好，再来关注两条公司快讯。十年前，可口可乐曾经以近180亿港元对汇源果汁发起收购，第二年因没有通过反垄断调查而最终没有能够如愿。如今汇源果汁最新的市值仅 53.97 亿港元，而且已经连续6年亏损。近期汇源果汁陷入舆论漩涡，先是自曝关联交易违反港交所上市规则，后开始停牌，并且延期披露2017年年报，至今已经停牌四个多月，年报还没有披露，近日又公告可能会退市。这些利空已经反映在公司的股价上，目前公司的最新收盘价仅 2.02 港元，比2007年上市时的发行价6块钱已经跌去了2/3。工商银行在香港市场已经连续上涨4天。今天工行披露，平安资产管理香港公司以每股均价 5.43 港元在7月19号买进4310万股，涉及到 2.34 亿港元。平安人寿保险以每股平均价 5.64 港元于7月23号买入6300万股工商银行，涉及金额约 3.56 亿港元。增持之后，平安对工商银行 H 股的持股比例达到 8.05%。 从去年9月28号起，平安旗下的子公司在香港先后发动了10次对工商银行的增持，共买入 9.44 亿股，耗资 57.8 亿港元，买入均价从 5.77 港元到 6.37 港元不等，持有 H 股的比例从 5.04% 最高增加到 8%。 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银行财富管理部的总经理助理商毅。商毅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了解银行理财，那么也多少通过新闻了解到了今年4、5月份的时候出台的这种资管新规对于银行理财可能会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说一说哈，资管新规如何影响未来的银行理财。资管新规现在出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 对，是4月底出台的。 是前一段时间呢又出台了这个理财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哈。 没错。 那么现在客户们就是老百姓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他们会问哪些原来没有问过的问题？ 这个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啊，这个银行理财市场呢迅速的就反映出了一些变化。然后老百姓在购买理财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变化，所以进而呢就会向我们提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呢，第一类主要是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额度的。然后老百姓来到银行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四月底之后银行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呢，在这个额度上面，可能原来老百姓觉得我随时到银行，我随时都能挑选到比较适合自己的理财，但最近发现各个银行的理财产品的额度呢稍微有点紧张，可能如果不是募集期的头一两天到银行来买，可能就买不上了。 就是大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是吧？ 对， 出台一个文件怎么跟原来有这么大的不一样？ 没错。 刚才你谈到就是收益率下降，那这个收益率的下降也不完全说是这个 资管新规造成的吧？ 对对对，有间接的因素，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对，您解释解释。 因为这个资管新规呢，这个对银行呢也不是说一刀切，现在立刻马上就要求银行按照资管新规来实施，它给了银行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渡期，要求在银行在2020年底之前，然后完成这个相应的整改和达标。我们银行呢，但是自接到这个资管新规开始，就要开始对标这个资管新规的相应条文来进行调整。资管新规明确规定了，在这个资管新规发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新发产品完全都要按照新规的要求。那么之前存续的老产品，你可以按照资管新规发行前这个再继续进行运作。那么老产品里面的这个所投资的资产，随着它这个时间的推移，必然这个慢慢会到期，它老的资产的规模必然会越来越小。那么在这个可投资的这个老资产的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下，相应理财产品的额度就会越来越少。 嗯， 那在额度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当理财产品一款难求的情况下，这个价格也就没必要再给的那么高了。 嗯， 我们本身从银行的经营角度来讲，也会有综合的考虑。 哦，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很快就卖完的话，为什么还要卖的那么便宜呢？ 对，有一定的这个因素。 我说的是便宜，就是指的是 收益率比较低， 利润就少了，对吧？那翻译过来就是那收益率就没有原来那么高了，这是一个。 对。 那有人问了，那你们可以再去投资呀，是吧？再拿我这钱去投资一些项目啊？为什么说这收益率就下来了？这个理财产品还不如原来那么多了呢？ 因为我们要是如果募集的这个客户的资金在投资于就是资管新规向下规定的所谓新资产， 嗯， 我们就必须按照资管新规的这个相应的规定来进行投资。那么主要呢，就是要投资我们专业术语来讲的标准化资产，也就是以债券为主的这一类资产。那么债券的这一类资产呢，相应来说整体的从银行角度来讲，选择的都是安全性比较高的这种债券的品种。那么相应这个可投资，就投资可以会获得的这种收益就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投资这种新的资产，标准化的债券类资产，它的收益率也会较之前这种可能企业借贷的这种资产来讲，相对价格会有一定的下滑。 嗯 嗯， 换句话说呢，就是这理财新规啊，对于银行发行的这些理财产品所募集来的钱的这个投资的方向是做出了严格的要求的。 没错 啊，不能随便投。 对， 那么就以刚才您所谈到的这个投资这个好比债券类的啊，这种固定收益的这个标的为例的话， 嗯， 那大家肯定要选择更稳妥一点的。 对， 那更稳妥的收益率自然就没有那么高。 没错，在投资界最铁定的一条规律就是风险和收益性永远是成正比的。 是。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收益下降也不完全是跟这个资管新规有关，它也跟这个整个资金面呀，包括目前的这种可投资的产品啊，包括这个信用紧缩啊等等， 没错， 这都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 因为大家也经常听到最近这个债券的市场反正也有很多的问题。 没错。 嗯 嗯， 所以那你认为这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吗？ 从下半年角度来讲，可能各个银行会有所不同吧。如果之前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前，可能手里存量的这种老资产比较多的银行，它可能这个继续发行老产品，那么它整体的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下降的这个幅度和速度就不会那么快，因为它有老的存量的资产。那如果之前的这个存量资产到期比较多，手里的这个说白了就是存货不多的银行吧，他可能继续他就开始要发行这种符合资管新规的新产品了。 嗯， 那可能他新发的产品的收益率较之前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了。 嗯，那下多少？那下零点几个点？ 从我们这端来看的话，50到80个 BP 吧，其实就是0.5%到0.8%都是很正常的。 嗯 嗯，这主要是跟理财产品本身的这个风险也有关系。 是， 嗯， 我知道有一些储户啊或者投资者，他可能会为了零点一 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把钱从这银行挪到那个银行，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 对， 是吧？所以未来可能也是考验这个银行各自的这种投资的能力和管理这个项目和风险的能力哈。 对，因为过去呢，银行理财产品我们这个比较实话实说啊，银行理财产品呢同质化比较强，大家可能觉得无非各个银行之间理财产品无非也就是一个期限和收益率的不同，所以客户呢可能极有可能因为这个 0.1 甚至是 0.05 就会用脚投票去选择其他的银行。但是未来呢，这个资管新规出台之后，是银行资管实力的一个真正的比拼了，那可能产品的同质化就会慢慢的降低，那到时候就是真正的这个客户要擦亮眼睛去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就到了。 嗯，当然就是有没有客户问到这个理财产品安全性的问题，或者说风险性的问题， 有很多。这个客户有一些也是这个在资管新规之后，客户非常关注咱们媒体的一些报道。 嗯， 媒体可能更多的聚焦在几个点上，比如说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啊，不允许再发行保本理财啊。那么给客户的一个总体感觉就是说，哎，那是不是资管新规之后，银行的理财产品整体的风险性会有一个上浮呢？ 嗯，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客户呢也不用这个太过的担心。首先呢，这个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初衷呢，其实也是为了更加稳健的来维护客户在这个银行的一个资产，所以理财产这个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初衷就是为了这个稳健的来维护客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资管新规当中，尤其是新出台的这个征求意见稿的理财细则当中，也明确的要求各个银行要对自己所发行的理财产品按照他所投资的标的进行一个比较细致的风险等级的一个分类。那么大家不能这个概括的说银行理财产品整体的风险性上升还是下降，还是要看具体的这个产品它的风险评级是多少。 嗯， 一般来说资管新规要求风险评级至少要分为五级，那么如果比较保守和稳健的客户，我们建议他一般都选择一星到两星级以下的理财产品。 嗯，对，这个评级啊，根据我的了解也是银行自己来做的评级哈。 对，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第三方机构啊来给他评级。 嗯， 就像我们去餐馆吃饭啊，卫生局会给这个餐厅一个 ABC 的这个卫生等级评级。 有比较有公信力， 比较有公信力。你说餐馆说了我这筷子洗干净了 啊， 碗洗干净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信啊，是不是？ 对 啊，对，但这个呢，我们看吧，看未来有没有 这样的发展。我觉得您这个设想比较好。其实之前呢，就是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前，也不完全是各个银行自己的个人行为，就是个体行为了。因为之前我们的行业协会曾经出过指导性的文件，各个银行的内部的这种评级方法也基本都是参照行业协会的标准来进行内部评级。 好，总之呢，就是这个风险呢是大家可以去识别的啊， 对， 最好是可测量，是吧？可理会，然后呢可操作。 对， 那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刚才我们特意谈到就是大家很关心的这个理财产品的安全性的问题，也就是如果真赔了钱的话啊该怎么办的问题。那未来呢，从文件的角度已经明确，就是打破刚性兑付，我们相信一定会看到啊。只不过呢，不知道是哪家银行开的头啊，打破这刚性兑付。 大家都不希望自己是第一家。 是，所以就是特别考验刚才我们嘉宾商议所说的银行的这种投资能力了和管理水平了。好，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详细来聊一聊哈，资产新规对于理财产品的一些影响，以及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还会有哪些资格上面的啊，或者是这个资金实力上面的一些要求。还有呢，我们也请商议为大家来介绍几个哈资产配置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呢，或许能够对我们有所启发。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

求，这个封闭式的就是你在中间不能申购和赎回的这种产品，它的期限是不能低于90天的。那么如果像我刚才提到的，不是就是投资于非标准类的这种资产，比如说企业的融资这种需求，如果企业它的这个借款需求是3年，那么我们如果投资这个项目，相应的理财产品的这个期限也最短就要3年，就要跟企业的融资的对同期。所以那可能之前我们在市场上很少看到1年期以上的理财产品，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后，我们可能在市场上就会很频繁的见到2年期、3年期甚至5年期的这种理财产品了。 是，打比方啊，就现在要求的这种封闭性的理财产品的期限，最低不能低于90天，就是你去买都是90天起的。 对， 那人拿着这钱90天，他也要去投一个90天就能够收到利息和本金的这么一个项目，对吧？ 没错，没错。 那你想，谁这么短期借笔钱呢？对吧？那这个是不是比较难找一点啊？原来不是，原来你这个90天的理财，你可以配置在很长期限的这种项目当中，你再发行理财产品，一个接着一刻就可以了。 没错， 错配嘛，这个叫。 对对对，主持人还很专业的。 现在不行了，是吧？现在这理财产品有1年的，你买不买？因为那项目就是1年，我就投那投去了，是吧？ 没错。 那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没错，他需要对自己的整体的资产啊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规划了。 嗯，这个就是谈到后面要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整个的资产配置， 没错， 也要进行一些相应的微调。 对，这个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谈哈。 对， 然后另外第三点可能对大家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有一些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概念。根据资管新规呢，我们未来的理财产品可能根据它所投资的这个对象，我们叫投资标的，它会分为以下几类哈。就是我先说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些词，第一类呢就是固定收益类，第二类呢是权益类，第三类呢是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类，最后一类就是以上三种都不符合的，我们管它叫混合类。 ABCD 嘛， 对， 以上都不是。 对，以上都不是的啊。所以就是可能尤其是这个固定收益类这个理财产品，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观念上的混淆。大家就想，这固定收益类的理财产品你还是净值型的，那你到底是固定不固定收益啊？ 每天还浮动是吧？ 对对，这个其实呢，它所谓固定收益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个理财产品的资金，它要去投一些收益相对固定的这种品种，比如说就是这种存款、债券类的这种标的的这种品种，它说的是它所投资的对象。它是固定收益类，而不是说这个理财产品本身，所以这一块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 哎呀，你这个固定收益是不是保本啊？ 对， 对不对？ 对， 其实不是啊， 其实不是， 对，只不过是他投的这些项目，他的这种收益 对 波动性是很低的， 没错， 或者说呢，确定性是很大的， 对， 所以叫固定。 对，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哈，就像咱们自己去买国债一样，我们去买一个3年期的国债，我们在买国债的时候就知道3年以后这个国债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利息，什么样的利率。那同样，银行理财这个去收集了、募集了客户的钱，我们去投一只债券的时候，也会知道这只债券的票息率是多少。这是固定的， 对，这是一块啊。那么对于它的要求是投资的比例，现在有要求了， 有要求。资管新规要求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你如果叫固定收益类，那么你所募集的这个客户的资金80%以上都要投资于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存款呀、债券类的。如果您要是叫权益类，那您的所募集的客户的资金80%以上都要投资于权益类的资产，比如说像股票这一类的资产。那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不能把自己归类为这一类的理财产品，而且这个类型必须是在你理财产品发行的时候就要明确告诉客户，这样便于客户去识别和选择这个理财产品适不适合自己。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可能会有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是吧？说我这块呢，这个风险很低啊，你看我都投资于这个什么刚才说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实际上不是，是吧？ 对， 他投别的去了。或者说呢，你看我这块这个收益可能会很高啊，这个股权类的，对吧？实际上呢，他又没有做到，他也没发现好的，他把一些钱都投到了一些收益比较低的产品当中了。 那这是一个在销售端可以让顾客或者是让投资者更加的清楚他到底要哪种。 对， 此外也是约束了这个、这个 对约束了我们这些对约束了银行，不光是银行、 嗯、 这个资管新规约束的是所有市场上做发行资管产品的这些主体、 嗯、 其实资管新规的出台主要就是要规范这个理财的市场，然后让老百姓能够更加清晰明了的知道自己的钱投到哪里去了。 嗯 嗯， 是这个呢，就是也是实现风险可清晰的去识别，以及呢事后啊可以有效的去防范、啊、 没错， 中间呢可控啊。 对， 那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以后买理财产品对于我们个人啊，先不说机构了啊，我们个人投资者是不是有一些要求了、 嗯、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理财新规倒是好像松绑了啊，就是原来买理财产品是包括现在5万起 啊、哦、对 啊，按照目前这种征求意见稿可能1万块钱就可以买理财新规了。 嗯，理财 这被解读为对银行的重大 利好， 是吧？就原来我没那么多钱，我要存够5万才行，现在呢哎1万就可以了。 对， 这样的话会具这个叫什么积傻成塔啊，积沙成塔是吧？ 对， 对银行是个好事儿啊。那会不会对于以后的这种个人投资者都放松到这样的门槛儿，然后什么产品他们都可以买呢？ 不，这个也不是这样的。这个资管新规呢，它实际上是从两方面在对这个理财产品的这个目标客户来进行一个规划啊。一方面呢，可能这个投资门槛儿它这个有所降低，降低到1万块钱，可能大家更多的咱们的受众可以去尝试理财产品的投资。但是另外一方面，针对一些比较风险比较高的这种投资标的，那这个新规反而提高了门槛，那这就是我们业内现在说的这个合格投资者的这么一个概念。 合格投资者，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专有术语。 对， 嗯，你怎么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投资者呢？ 对，我们有的老百姓就特别纳闷，说我一直在你们行买理财，我怎么就变成不合格的了？ 啊，我怎么就成了落后分子了？ 对，我怎么就不合格？我在这儿再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资管新规对于合格投资者的一个定义。首先呢，这个您必须需要具备2年以上的投资经历，这个是一个这个门槛儿，也就是说您要具备一定的风险这个投资经验和这个风险的识别能力。 嗯， 那可能2年之内这种比较新咱们的理财新手吧，可能就不适宜投资于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还有呢，就是对这个理财投资者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身价吧，我们那个说白了就是身价有一个要求。那么要求是什么呢？您的这个金融净资产不能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家庭的金融净资产呢，金融资产呢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那如果您的现在的身家没那么多，但是您的年收入高也可以。那么如果近3年您的年收入不低于40万元人民币，那么如果符合以上的这个身价或者收入条件的话，也可以这个满足于这个我们合格投资者的一个定义。那之所以资管新规这么规定，就是说那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的这些人，他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这个对这个风险投资损失的这么一个态度，会相对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会更强一点。那么如果他投资于风险比较大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即便可能有一些净值的波动或者是本金的损失，可能对于他的这种生活呀不会有太大的冲击。所以资管新规里对于合格投资者他是设定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嗯，当然这些合格投资者他买的那些产品的这个起点要求也很高啊。 嗯，对。一般呢，像这个合格投资者，举个例子吧，这个固定收益类的理财产品至少30万元起，权益类的就要100万元了。 嗯，当然这块呢也包括投资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私募基金啊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投资方向啊。 对， 不仅仅是针对于银行理财 没错，这是针对整个市场的资管产品的所有主体的。 嗯，是的。这块呢我想说的是，以后我们再涉及到其他类型的节目当中也会多少谈到哈，大家就记住一个概念，就合格投资者并不是否定您个人啊，这个 对， 他还是 从这个投资的时间上面，从你可用于投资的这种家庭和个人的净资产方面哈、啊，做出一个这个要求啊，并不代表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没有投资这个用于可投资的资产达到这么多，我的收入达到这么多，我就不是一个高水平的投资者，不是啊？ 没错 啊。那接下来我们请商议要来讲几个客户啊投资理财的案例，其实这些案例呢也能够反映出一些资产配置方面的误区啊。 嗯，没错，那个我在这儿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案例啊、嗯、因为我是在这个北京银行总行工作，虽然我不直接接触客户，但是一线遇到的各种困难或者各种问题，遇到的这个他们解决不了的都会反馈到我这儿，所以呢我这可以说是看尽了这个人间冷暖啊、哦、我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感觉你在医院工作。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资产配置的话，可能确实会面临很大的这种人生的问题、 嗯、 我们常常说呢，我们做这个投资理财更多的是关注这个产品的三性，是哪三性呢？就是流动性、风险性，还有一个收益性。任何的这个投资呢都离不开以上这三性，那如果对这三性都把握不好的呢，那我们可能在投资理财甚至于这个人生的这种目标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今天呢我想在这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这是我曾经有一次呢由支行的客户经理把这一家人亲自领到我面前，这是一对父女俩，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呢，我一看就知道，就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对父女， 嗯， 然后穿着呢非常的朴素，而且呢满脸都挂着悲伤。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客户经理跟我说呢，说其实吧，他们俩呢是咱们行这个理财客户的家属，咱们行的这个理财客户呢，由于这个突发疾病，现在已经住在 ICU 里面了，然后呢这位客户呢是一位中年的母亲，他在住院之前一个月把他们家所有的这个资金都归拢起来，买了一个我们行为期一年期的这个产品，然后刚投资了一个月，这个投资期刚开始一个月，这个母亲的突发疾病就而且还非常重，就住进 ICU 了。那家里头呢，由于他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在了这个我们行的理财当中，那这个剩下的这个父女俩就非常的着急， 就看病没钱了。 对，看病没钱了，然后呢就想说能不能把我们这理财给我们退了呀，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一个意思。那从这个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看病没钱我们也特别着急，但是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银行理财产品一旦投资它一般都是不能提前赎回的，如果是封闭式的产品是不能提前赎回的。那我们当时也跟支行的客户经理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哈，最后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支行客户经理这个自己搞了一个爱心募集的这种方式， 嗯， 然后把这个爱心募集的资金交给了这一对妇女，然后让他们先拿到医院去交这 ICU 的这个治疗的费用，然后我们再积极的去给他这个想办法说看你能不能找亲戚朋友去借一下啊。但是理财产品最终还是没能说按照他的要求去提前给他终止掉，把他的份额退出来，因为产品一旦起息，我所有投资这款产品的客户就相当于上了一条大船一样，如果过程当中有一个客户的份额退出来，那么对于其他客户的这个份额的收益也会有相应的影响。 嗯， 我们呢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吧，就是最后还是没有把这个客户的份额提前从那个产品里面解出来。但是从这个案例来讲，我本身自己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啊，也对这个妇女给予了一部分的帮助，但是呢他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千万要管理好家庭的这种紧急备用金， 嗯， 要留足这个流动性，不要把全部身家都投资到这个一款不能提前赎回的理财产品当中去。 嗯，我们都知道就是要备一部分救命的钱， 没错， 是吧？应急的钱 非常重要， 这一块是一定要有流动性的啊。 对， 不能，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很重要， 过分的考虑它的收益啊。 对对对对， 是，那原则就是原则啊， 当然情理是情理啊， 对， 他拿走那部分钱可以算是借的，是吧？等他这个到期之后还是要还的。 是，但是我们当时的支行的客户经理也是说，支行还特意帮他们在网上发起了这个众筹。 嗯 嗯，但是最后我们考虑到大局吧，还是没有办法，爱莫能助。嗯、 是， 嗯， 这个问题有点像那个拆迁的问题，就是他要一条标准对待这一块的被拆迁的居民。 对， 比如说这边说六万搬，那边说八万搬，最后呢就没有标准了。这六万听到八万了，那肯定他也不搬了。 没错， 对吧？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而且我们也是本着对这款产品其他投资人负责的态度。 那他们家这个把钱都放在这个理财产品当中，那事实上他在这块的这种知识上面的掌握程度并不是很高。 对对对对，我们后来跟他的这个跟这个理财客户的老公和他女儿聊嘛，他们家呢都是这个住在京郊的这个这个平时可能离理财网点，我们的网点比较远，很少去，然后平时呢都是这个患者本人管全家的这个理财，很少跟家里人商量。 是你说的这个案例啊，我想到另外一位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所谈到的一位老太太啊，她把自己套房子卖了，卖了好几百万。然后呢她好几百万呢也是全都买到了一款而且时间还挺长的 对 这个理财产品当中。她身体倒还挺好，后来家人啊因为要用钱她又没有，这怎么办，特别着急。但是好在是她那个理财产品是可以去做抵押的。 哦，对。 可以做抵押，因为它数额也比较大，但是抵押是有利息的呀。 对，其实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年母亲买的这款产品我们也可以做抵押，但是因为他本人已经在 ICU 里面去这个住院了，他意识不清醒，他本人不能过来做这个相应的抵押的手续，就这个办法也当时帮他想了就行不通。 哦，对，你看啊，所以还是啊刚才所说的救命的钱一定要保持好他的这个流动性啊， 对， 就不要考虑他挣多少钱了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挣多少钱都比不上生命的重要。 没错。 好，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案例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争取能讲两个。 好，第二个案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可能说的是一个没钱的客户。那有钱的客户他是不是就一定会理财呢？也不一定。在我的这个理财的这个管理的这个生涯当中也遇上过非常有钱的客户。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曾经遇到过哈，因为我们有一款产品呢，可能这个产品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要提前终止，里面有一款有一个投资的客户呢身家上亿，他把他的这个亿元资产全部放在了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当然他可能在别的银行还有别的资金， 还有好几亿的， 对，有可能。但是这个客户呢也特别的执着，特别的坚持，说我这个上亿的资金呢我就只买这个你们这款保本的，而且是每天都能赎回的，这种流动性他倒是管理的挺好，但是呢他这个全部的资金全放在这一款流动性特别高的产品里面，那他的收益毕竟就受影响。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当时就是去劝他去规划的时候呢，他很固执，说不用跟我讲啊，我在银行的这个资产我自己做主哈。后来我也是建议这个客户经理呢再深入的去询问一下他的这样进行投资的原因。客户经理呢在跟他这个进行深入沟通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他呢是一家这个上市公司的高管，那因为经常这个企业有时候需要用钱，他可能需要临时去 周转， 对，周转，或者说可能朋友也比较多，也都是这种生意圈子里面的，临时用点钱，说你看我临时用点钱，朋友找我借个两三千万，我拿不出来，显得我特别不够意思，他自己有这个顾虑。那么后来呢，我们这个客户经理也就把他之前的这个产品的流水，帮他这个申购赎回的这个流水给打出来，发现呢，其实他这整个这个上亿元的这个投资呢，可能有时候连续一个月都不会有这个流动，都不会进行赎回。那之前 就是一个月他都没有用到， 都没有用到，然后就一直放在这儿，然后可能之前最多的这个流动性最多的一个支持呢， 最大一笔可能也就5000万左右， 嗯， 他不会说把他这个一个亿全部倾囊而出。那经过我们把他之前的这个交易流水，打出来，也跟他进行一个分析之后，那他可能恍然大悟，觉得啊，之前可能自己对这块资金的管理太过不粗糙， 嗯， 没有细致的进行管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经理的建议下，他就把他这一笔这个资产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划，其中有一半投入到一些比如说按周进行循环的呀，或者按月进行循环的、这个、 但也是固定收益的， 对，固定收益的安全性比较高的这些理财产品当中，但是呢综合收益比他原来的这个全部上亿元的资金全部投到一款保本的这种每天都能赎回产品当中收益提、 啊，对，多出了我几年的工资来， 多出了很多，对，差不多， 是不是啊？ 对，差不多， 不能想象的数字哈。 对对对对对，可能他一款产品一个周期回来能有几十万的收益吧。 啊， 所以在他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也对我们这个客户经理的这种耐心细致的服务表示了感谢。 就是这种上亿家产的啊客户，他还是在乎那几十万的是吧？ 没有人跟这个收益有仇吧、 嗯、我最近老在说一句话，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没错 啊。那实际上呢，就是后来做了几个分类，有这种想要什么时候赎回都可以的， 对， 还有就是一周啊可以赎回，按周赎的，或者是按那个半个月赎的， 按月的，对。 那要以后呢啊，这位这个上市公司高管，他公司还挺好的，是吧、 嗯？ 他身家还是这么多。 嗯。 那未来如果资产新规开始实施的话，他应该怎么办？ 资管新规它只是规定说封闭式的理财产品，它的这个周期不能低于90天， 嗯、 但是它没有限制这种开放式的产品的发行、 嗯， 就是没有限制开放式产品的这个开放周期也必须低于90天、 嗯。 那么未来银行还是可以继续发行净值型的，然后可能开放期为一天、一周或者是一个月的这种产品的。嗯、 所谓的开放期为一周、一个月，就是说它隔一周 对 一个月有一次赎回的机会， 对，没错， 嗯， 对， 你不赎那就再等一周， 没错，对于它的这个流动性管理和这个收益性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这样的规划 是啊。我觉得像他刚才这种情况，我们老百姓可能用不到啊，但是呢如果结合刚才您谈到的那位住进 ICU 的那位女士的案例的话，她其实她的资产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分类、嗯、 对 吧？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这个资产有一个比较全盘的一个规划。 嗯 嗯， 是，你比如说你的流动性强的这部分资金，你可以放在那种天天都可以赎回的， 对， 包括货币基金啊，什么宝宝类产品都是可以的，对吧？ 对。 然后呢，你近期不太用的，但是未来有可能要用的，你可以做这种不同的时期的这种配置。 对。 到点儿呢，它又自动的给你，算是叫续存或继续投资啊。 对。 这样的话，你的这种综合收益会比较高，你抗风险的能力也会相应的提高哈。 没错。 啊，通过你刚才所说的这两个案例，看来就是说，理解不理解或者说懂不懂这种资产配置的知识，真的和收入和年龄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哈。 对。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 嗯、 在这儿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资产配置呢，一般我们理财师呢，就是跟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资产配置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对照呢去看一下自己的投资。首先呢，我们就是特别急迫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紧急备用金的这个账户。一般呢，留多少钱合适呢？就留您大概3到6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我们建议您留足6个月的生活费，因为老人和孩子可能突发状况会比较多一些。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保命的钱，或者说镇宅的钱。 嗯， 根据您的这个风险偏好吧，我们建议这块呢留足您的30%到70%。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风险投资，可能是投资在股票或者股票型基金上面。 嗯。 最后一部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可能大家现在没有意识，就是要留